深夜，手里捧着一盘金元宝，财神到，今年就会有个大丰收， 今年有个大丰收， 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鸿运当头，家家富足，人人安乐，一本万利，招财起银包。家家欢， 户户笑， 说个愿， 恭个喜， 人人乐， 处处好。 深夜手里捧着一盘金元宝， 捧着一盘金元宝， 财神到，今年就会有个大丰收， 今年有个大丰收， 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鸿运当头，家家富足，人人安乐，一本万利，招财起银包。 人人安乐，一本万利，招财起银包。